開塵啦，咁咪見塵咧，咪惡塵。殺啲校友哦，見哦，即係除哦塵屑，見自己破。啊！啲神啲牛有歌就除歌咯，神啲牛冇歌，嗯，冇歌啦。但你見唔見人家個口惡咧？見啊，見人家個口惡咯。神啲牛有冇人家個口惡咧？冇，冇啦。所以咧，我心清淨，冇人家個口惡，所以不屑怕人嗰個口惡，係咪？不亂怕人個口惡。意思咧，呢個心咪清淨啦。心底下冇自己過失，又冇別人嗰個好惡，哦哦，兩種嘅過失都冇。嗰陣時個心咪清淨啦。一個心底下冇自己嘅過失，你又借人家嘅好惡放入嚟心底下，哦，嗰個心就不清淨啦，係咪啊？心底下冇自己嘅過，又冇別人嗰個好惡，哦，心底下咧兩種過都冇咯。嗰陣時咧，嗰個心咪清淨，心清淨，佛咪現前，是自悲矣。呢、這個就真正係悲矣咯。啊，心無自己嘅過，又無別人嘅過，兩個過都冇咯。呢、這個心咪清淨。啊，有啲人嘅心有自己嘅過，又將人家嘅過放埋嚟，人家啲垃圾都放入佢心底下，搞到個心咩咁？兩種嘅垃圾，自己嘅過，人家嘅過，兩個過。咁樣啦，心不清淨啊，點樣未佛咧？所以咧，常見自己過，摸得自己過，不屑他人口惡，心底後冇他人個口惡，我個心啊清清淨淨，是自悲矣。常須下心，普行共敬，即是見性通達，更無障礙。六祖啊！再教我哋悲意，心底後啊冇自己過身，又冇他人嗰、那個好惡個，邊個心清淨啊？呢、哦這個心咧就下咗，呢、這個心咧就放下啦。自己嘅過失啊冇，別人過失啊冇，呢、這個心下心，下心即係謙虛心。啊，嗰陣時嗰個心啊謙虛自己，從呢個下心咧，今日咧起行，從呢個下心嚟修布施。從呢個下心嚟收布施，人人都歡喜啊！嗰陣時就普敬一切啦，係咪啊？若果你從呢個供我可嘛心嚟布施啊，人人歡喜啊，你點就普敬一切？係咪啊？從呢個下心嚟持戒咧，人人都贊成啊！嗰陣時就普敬一切啊，普行共敬啊！你用呢個叫眼身嚟持戒啊，邊個歡喜啊？咁咪你就不能恭敬一切咯。恭持戒係持戒，不過恭敬嘅，我哋都唔贊成嘅。哦，你就不能恭敬一切咯。啊，佢持戒用嗰個謙下心嚟持戒，任何人都歡喜。嗰陣時咧，就恭敬一切啦。用呢個謙下心乜嚟受呢個引辱，個個都贊成。嗰陣時就恭敬一切啦。你用呢個叫慢心嚟受引辱啊，人人都唔贊成。你又點可以普敬一切呢？普行共敬嘅，係咪啊？用呢個下心嚟收呢個慈悲喜捨，邊個唔贊成啊？個個都歡喜。嗰陣時用呢個慈悲喜捨嚟普敬一切，用呢個叫慢心嚟收慈悲喜捨，個個都唔贊成嘅。你就不能普敬一切啦。所以從呢個下心收六波羅蜜，收萬行，個個人都歡喜。嗰陣時咧就普敬一切，即是見性空達，更無障礙哦。你見性見得夠勁啊，見性咧唔會有障礙，因為你用呢個下心嚟收布施，人人都贊成。你普敬一切咧，你見性啊見得通達，冇障礙。你用呢個供過心嚟布施哦，見性啊，未必通達，有障礙。你埋呢個供過嗰個障礙咧，有供過障礙咧，你哋見性咧就見唔清楚啦嘛。所以唯有用嗰個謙下心嚟修布施、修忍辱、修精進、修禅定、修智慧、修辯才。你用呢個謙下心嚟修辯才，個個都歡喜。 一個共和我買來收錢財啊，我哋唔贊成。你就不能普遍一切。當你見性的時候啦，雖然係有錢財，但係有共和我買嗰個債外嚟。啊，如果冇咗共和我買嗰個債外，用呢個欠下身嚟。用呢個辯才嚟説法，嗰陣時嘅見性空達，根本就係外咯。所以呢個咧就講六祖就教我哋避呢個清淨化身份。啊，凡你説法啲化身份咧，凡有呢個破身份咧，聽下文長苦命啦。明千百億化身，又不是萬般。正款年號一念思量，名為變化。思量惡事，化為地獄；思量善事咧，化為天堂。毒害化為龍蛇，慈悲化為菩薩，智慧化為上界，慈悲化為下方。先係談經啊！一胎三身佛之物，早對來慶法的人同，你哋受得三氣啊，係非法非法非僧，三身三皈依自性的行為，即自性呢，第一胎有三身的物。法身、惡身、化身，你皈依呢個清淨化身品，第二就皈依千百億化身品。化身嘅作用當然嘅啦，前一方面，清清淨淨嘅化身，法法都清淨，某一法唔係清淨，而來無身就以法為身。花花都有二虛空的經文，佛陣花生就有二虛空的應物現形，而水中形，水中形這個就花生品，佛陣花生就有二虛空，這個就花生品。花生的無名相呢，眾生見不到，你專門讀眾生，所以從無都有，從假去出空，就有呢個化身品啦。何名千百億化身品呢？釋迦牟尼佛，六相度眾生呢，天上都有釋迦嘛，天人五道雲，而來為天人師佛，為天嘅事，為人嘅事，所以人間就有佛，天上有佛。天上有佛啦，咁咪叫咩佛？千色界，千色界咧就天上成佛。一千個百億，百億色界，百億色界就係人間成佛。我哋呢個人間有百億個日月，百億個水微山，百億個南無化胎，百億個菩提樹下，有百億色界。所以百億色界一時成佛，大千世界就紅日出家，就百億色界。所以世間咧，就天上有千色界，就天人；在人間咧有百億嘅色界。咁啊，百億色界係邊個化嘅嘛？我監牢上羅方坐蓮花台。就集千化相，復現千色花，現一千個色花。一化就百億光，一光就一色花。如是千百億，盧舍羅本身。千個百億色花呢，係盧舍羅呢個本身嗰時化出嚟。盧舍羅係一個，一千個色花，一百億個色花。所以就千百億，千百億是化身的，也不思量萬法，性本如空， 咁呢個化身佛從邊個地方化出嚟咧？從呢個化身嗰時化出嚟啦。化身係清淨，清淨係無相，無相嗰個佛咧就化身佛啦。無相佛我哋見唔到啊，見到有乜見唔到啊？若不是良萬法性本如空，我哋一是良咧，萬法就有啦。若不是良啊，萬法都由如虛空一樣。我啲萬法由虛空，是真得噶，是真噶。你識唔識練練咒啊？識練咒成一千個字，未練以前啊有冇啊？半個字都冇。哦，未念以前呢，啊，嘣，念出嚟一個一個字唔同，有一千個字。所以人思量呢個靈念咒，靈念咒萬法本性都由於佢好。咁你又識唔識念大悲咒啊？我識，大悲咒嗰面有幾多字啊？哦，有500個字。啲心經，心經有300個字，大悲咒有成500個字。大悲咒就呢次啊，同埋再深呢下，有冇形相咧？一個相都冇。念咩嚟？念咩嚟就有大悲咒，500個字，500個相。所以咧，念思維啊，萬法在你個本性入邊啊，通通是空嘅。所以我哋個心字有三點啊，洞房一邊就空，只要你入心咧，無不空者。左邊一邊咧，你有從心吐出嚟咧，樣樣都萬法。中間一邊咧就不生不滅，不垢不淨，不增不減。呢個就名之為中。心就有三個房啊。如果入心唔空咧，嗰個心邊咪藏得咁多？讀萬卷事入到我哋嘅心咧，就空咗。三藏十二部入到我哋嘅心之後咧，就空曬。是不是永遠空呢？不是永遠空啊，從這個心流出來就有三藏十二部，從那個心流出來就有呢，這個就是有，這個有就猛有，不是實有。你不要認真。菩薩道中生現場就猛有，水月道場空化佛事嘛，講明水月道場，水月它不是猛的。你講個網咩有？你話個實咩？個慢嘅，水月嘅道場咧。哦，佛事咧，佛事係空化噶嘛，空化個佛事嘛。點解用呢個空化佛事咧？空化佛事到中生啊，中生係咩？中生咪有空化，以空化個佛事到空化嗰個中生。一個中生嘅實噶，水一包都包。地藏王他發現啊，現妄從。一個都到唔到，眾生係萬化噶嘛，作惡係萬嘅，一轉過嚟就變咗善人，善人係萬嘅，一轉過嚟咧就入涅槃，一善不可得。一個眾生係實，嗰啲魔要成佛嘅，眾生係萬嘅，嗱我哋咁曬幾度萬，你做人做咗幾十年，小孩子又唔同，中年又唔同。老年人唔同，哦，而家老到咯，皮又皺，骨頭又硬，頭髮又白，咪玩噶啦嘛！即係眾生一時玩嘅，以玩嚟度玩噶嘛。所以從我哋個心流出一切法，無不是幻。一個悲心咩？無不是夢，哪法唔夢？你作業入到你個心都有夢。一個業障有形相啊，這個虛空都撞不了啊，何況你的心撞得了。你說我們無恥劫原來作幾多業，一入了心呢就通通空的。從心流出來呢就完了，暗曬中狗，內曬中牛，太曬中鬼，墮地獄，上天堂，做人，做男做女，一個未聞佛法，未煙咁樣做落去，聞得佛法啦，又還你嚟啦，做比丘，做呢個有婆生，有婆兒，三年你，色差摩陀，比丘比有你，萬隻個比丘比有你出嚟嘅， 人家叫你做大師呢，你唔出家邊個叫你做大師啊？邊有你出咗家就人家叫做哥哥啊？你唔出家邊個叫你做哥哥啊？咪叫你做姑，你識叫我哥啊？冇人叫你啊！所以咧，從心流出，一切都係慢嘅。啊！而家呢個神慢噶啦，呢、這個慢有冇增加？冇增加。你成咗佛，呢個神咪唔增加。你入地獄，呢個神咪唔減少。所有一切眾生成咗佛咧，呢、這個神就唔會增加。所有眾生唔成佛咧，呢、這個神咪唔會減少。好似呢個虛空一樣，虛空啊！你有呢個世界虛空又唔會增加，冇咗呢個世界虛空唔減少嘅，所以不增不減，不生不滅咧，即係甚至三點，其中有一點咧不增不減，不生不滅。所以咧就三佛嘅平等嘅。現在咧生就有三點咯，所以我哋我一點空就發生佛，所以又不是咧成本而空。你不是良萬法法法都由而去，法法由向咪清淨咯。啊，法法就去向啊，法法就無相啊。啊，清淨之法而未生，嗰個咩？嗰個就法身份啦。我哋離念咒未念以前，一字也無清淨嘅離念咒，係我哋呢個身體變咗法身份咯。念出嚟就變咗法身份。啊，今日念得好啊！昨日差啲啦，今日咧又念鬧一個字喎，明日咧，又念得快喎，又念得慢啊，好呢個咪化咯，一念出嚟就變化啦，念得快，念得慢，念得好，念得醜，念鬧咗係咪化咧？所以啊，你未念以前是空嘅，呢個就我講法身佛啊，念出嚟，佢有快有慢，有好有臭，呢、這個咪我哋化身法。咁而家念以前啊，靈咒入嚟空啊，以清淨而去空嘅靈咒係我哋嗰個身體。我哋咪有化身，見你啊，你未見，有就有，我唔見誒。啊，花法境咧，幫我以你有靈知啊，佢飲醉酒啊，啊摸唔到啊，咪就黑色。啊，後來碰到呢、這個。舊朋友一指就摸到呢個耳字啦，不但唔使做黑耳啊，能成燈正確咧。所以靈驗咒啊，嗰、那個清淨靈驗咒嗰個法身佛哪個冇啊？欠就欠在我哋飲住酒，未曾醒嚟，見唔到清淨靈驗咒嗰個法身佛，亦見唔到清淨無上大悲咒嗰個法身佛。亦見唔到未念以前啊，呢、這個清淨無上金剛鏡嗰個波耶佛，所以我哋埋就埋咗呢個波耶，係咪？波耶就由埋咗呢個波耶佛嘛，波耶由佢控，人人都背足，所以又不是咧萬法聖本如空，呢、這個法身佛，一念思量嘅名利變化咯。我哋一念去思量咯，從無的而有，從空就出假，本嚟就空，一下子就變得假啦。一出嚟就假，假一玩下咧。一念思量就明明變啊，變有就為無，化空就為假，故名為變化。呢、這個變化就好多咯，我哋日日都變咧。昨日嘅心情同今日紅唔紅咧？咪變咩？咪有嗰個人，但你已經唔變咗咯，係咪啊？小孩子咧，同我哋現在一係紅唔紅咧，咪變咯，咪有嗰個人。你唔能夠講個小孩子唔係你噶，但係而家一下變咗老咗咯，係咪啊？今日我哋以前就做在家人啦，現在就做得出家人啦。在家人嗰個唔係你啊，係你啊，哦，但係而家一下子變就變咗出家人。所以呢個變化咧好多咧，一念思量就明嚟變化喎。大家是好朋友，好友啊！今日好朋友咧，明日咧就難保啦。或者撐錢啊，呢、這個錢咧分唔齊，一賺起嚟嗰陣時就唔係好朋友啦，變咗冤家，一下子就變咗啦嘛。 啊，演啊，可以街呢度入邊好朋友啊，在哪里有個定法呢？出曬諸於萬無有定法而來可設。一念變化，一念思量，明明變化。思量惡事，化為地獄啊！思量啊，思量。不過你唔好思量個惡事啊！你思量呢個五逆十惡之事，思量殺人放火啊，劫財害命哦。嗱，明啊，你咁樣思量啊，你嗰個心咧就同你造出個地獄，地獄已經造出啦。你咁，你嗰晚發夢咧，嗰陣就唔係由天堂，你就由入地獄啊！你就見到個地獄嘅境界。所以思量惡事啊，呢個心就同你發。一切離心咒呢，地獄是誰咒？是心咒？是誰心咒啊？是思量惡事那個心來咒，一化就化為地獄咯。思量善事化為天堂啊！你懂得思量這個善事，孝順父母，供養師長，五戒十善，救濟貧困窮，親近善知識。那咪你呢個思量善事嗰個心咧，疑是因疑是果，化咗個天堂邊嚟？你來曬肯定生天堂啊！嗰晚發夢咧，發夢都有天堂嘅，唔使單個來曬啊！啲思量好事啊，晚上發夢都發咗個天堂。有啲就念佛咯，夢中嘅發夢念佛；有啲拜佛啊，夢中發夢咯，發夢拜佛。有些人發個現就出家了，那晚就發夢，發夢自己出家。所以思量這個善事就化為天堂，天堂啊是你自己化的，思量善事那個心化的，不是別個人代你化的，誰有這麼空就代你化，阎羅王都沒有這麼空的代你化的天堂的，是吧？所以思量善事就化為天堂，毒害就化为龙蛇，毒就帮心毒，心就喊陈似三毒，偏偏帮呢个陈毒，你个心啊有呢个毒哦，哦毒的就害啊，害人或者害物，有个唔毒就唔害啦，心一毒嘅咁样啦，人就害，物就害啦，咁样化为咩？哦，一化为龙蛇，蛇嗰个心系有毒嘅。哦，你唔碰佢咧，佢唔害你；你一碰佢咧，佢就害你啊！龍嗰個心也是毒嘅，你唔好得罪佢啊！得罪呢個龍咧，佢就搞風搞雨嘅，佢就嚟害人害物噶啦。所以打風邊個打？嗰啲風嚟打，就啲龍咧，嗰啲龍就打風打雨啊，係嘛？龍之中有海就有龍嘅，海書在心啊，呢個肥分。所以外面打洞咧，都從嗰個地方起。我哋打人啲龍咧，就捉牌。毒害都化為龍蛇，慈悲都化為菩薩。我個心唔毒，得聞佛法，修行修得好啦，將自己嘅心咧一轉轉為嗰個慈悲心，慈就以樂，悲就佛苦啊。菩薩無心，都以慈悲為心。你問個菩薩，你冇心啊？佢冇心。你以呢個慈悲的為心，你呢個心咪慈悲咯？哦，化為菩薩，菩薩就自利利他，一定有利人。唔利人稱為菩薩，你唔利人咧稱為阿羅漢。阿羅漢就唔管人嘅，顧自己，了咗自己嘅生死就算數。辟支佛，辟支佛都話利人，不利啲見熟，見熟佢就利，見熟以外咧佢唔利嘅。所以菩薩咧就普度群生，佢有呢個慈悲心，有咗呢個悲心啦，見到人家苦就自己苦，救人嘅苦啊自己就冇苦，佢唔救人嘅苦，自己好苦嘅。但如果母親見到個兒女啊苦啊，佢就苦啦，兒女嚟咗苦啊，佢就冇苦。这个悲心啊，慈就以乐，菩萨都无乐嘅，佢能够以人嘅乐嘅，佢就快乐。一个唔以人嘅乐嘅，更观菩萨一啲乐都冇。由于父母见到儿女乐嘅，佢就乐啦；如果儿女唔乐嘅，佢更观咧，佢冇乐嘅。 即菩薩呢，你以慈悲嚟買，人慈呢，佢咪嗰一發行就化為菩薩，化為大悲觀音菩薩、大行普賢菩薩、大現地藏菩薩、大智文殊師利菩薩，起捨就大勢至菩薩，多咯，菩薩好多。菩慈悲就化為菩薩，智慧就化為上界，智慧冇煩惱，心地光明，只有呢個智慧，智慧就照你，意志就照你，從你起行，樣樣都係好事，所以六道萬行，有智慧的人唔會作孽，唯有受呢個菩薩行。所以有智慧的人化為上界，上界就佛國咧，正話叫淨土，淨土的人個個都有智慧嘅，所以七寶池、八功德水、七重羅網、七重行持，微風吹動，演釋念佛念法嘅聖人，所以智慧就化為上界啦，佢唔會作罪嘅，以此就化為下方，事理不明。事不明都明之为疑，理不明都明之为痴，事理都不明白咯，咪变多行处咯，因为作孽造罪咯。阿明咧就受三死轮回的果报，六凡八界下放即系凡，下放呢个凡夫嗰个世界，上界就佛国个世界，智慧就化为佛国个上界。如此化为凡夷嗰个下方，自性变化甚多，自性啊清净，不过变咧嚟得好多好多，变化甚多，万人就不能自性咯。埋人咧，化身固然埋，化身都埋埋。佢唔知道咧，一念惡就化為地獄，一念善就化為天堂。佢唔懂呢個道理，以為咧，即係埋人不自性覺，唔通自性咧變化，天堂、地獄、六凡八界都是自性變化，埋人不能性覺，念念就起惡，念念都起呢個惡，心随境转，念念都起恶，起呢个行尘持住恶，常行恶道，念念起恶就做恶事，做恶事就将来都受恶个果报。天人地狱比畜生，呢个三恶道常常得行嗰个三恶道。佛法经文，由自地狱都而有缘观。佢由地獄啊，又由圓觀一樣，嗱常行惡道啊。唯一念善，智慧即殺，此名自性化身法。咁樣咯，埋人清覺咧，文法法又如何？文法法就悟咯，唯一念善，即係呢個惡念一轉過嚟就善念，惡念轉過嚟善念好快嘅。这个恶念啊，恶念我们打成一转过来就变成善念，为这个恶念呢化为善念，为一念善呢，这个智慧就生，恶化为善呢，这个智慧就生，有智慧呢就能够止恶就生善，止恶生善是有智慧，如果止善作恶的就疑善，止恶生善就智慧，所以唯一念善，智慧散，智慧散咧，念念就善咯，唔會有惡噶咯。智慧散出嚟咧，念念都係善噶啦。智慧會作惡啊！呢個就唔係智慧啊，可以稱為聰明。聰明啲人就作惡，係咪？賊佬界就中狀元財，賊佬啲界物咧。好叻嘅，呢個就聰明啊，唔係智慧嘅。嗱，唯一念善，智慧就即生，智慧生啦，念念都係善。嗰陣時自性化身咧，念念都係好事啊，唔會化地獄啊，化天堂嘅，化乜嘢都係好事嘅， 花男仍然男神得到者即然男神而道之，花女仍然女神得到者即然女神而道之。啊，这个天龙阿修罗跟罗罗摩诃罗嘅人死人生，单身而道之，系咪啊？那系释迦牟尼佛，释迦牟尼佛嘅智性化身好多咧，在人咧就像六老地有神，如果在龙就系龙王，在狮子就狮子王，在鹿就系鹿王嘅。在鬼就變成鬼王嘅，你唔好以為啊，我哋人間咧就有佛啦，龍王係有佛，嗰個佛好似龍王一樣嘅，所以咧呢個垂淚化身啊，未識之後就三淚分身，識苦輪啊，三淚分身啊，人又分身，畜生又分身，咁咪三天上又分身。三类分身就识苦轮啊，咩观音菩萨？观音菩萨就化身咗个面严大士，面严大士咪鬼咯？啊，冇咗呢个面严大士啊，哪里有嗰个严考咧？啊，哪里有啊分意就分食咧？所以做功德必定要将呢个面严大士啊捧出嚟嘅，嗰啲外鬼个个都得食嘅，佢能够分食咧。啊，分意嘛，所以觀音菩薩就化呢個面嚴大士出嚟，咪好事咯，係咪？所以咧，為一念善，智慧即生，念念啊善，凡有所化咧，都係好事。此名自性化身佛。所以我哋嘅智性啊，有化身咧，我哋化得好好地啊，智性化身佛，破名圓滿多身佛，化身佛講完，化身佛講完，現在就講呢個圓滿多身佛。咩叫圓？圓就講引緣咧，一定要受引，受引就受到圓。咩叫滿咧？滿就講果嘛。呢、这個果有滿，所以引緣果滿咧，就得呢個報身佛。咁你印眾受乜嘢要緣咧？受慢行，唔好話受一行兩行受慢行嘅，然後先嚟緣。所以印眾慢行就執緣啦。果咧，果唔係一笪兩笪，一笪兩笪唔稱為滿嘅。果又慢得，慢得嚴重。呢、这個果就滿噶嘛？咩叫圓滿啊？又以錯一錯二呢個月咧，就磨眉圓；錯八錯九咧，就半邊圓；十四十五咧，呢個月就圓，月圓滿啊！錯一錯二呢個月未曾圓，呢、这個降嘅好微嘅；錯八錯九呢個月咧，半邊圓，呢、这個降咧得一半啊！等到十五個月就圓，圓滿啦！啊，圓圓滿啦！啊，咁你咪圓滿啦！啊，所以呢個圓滿報身佛啊，係受嘅。在別教嚟講咧，受三十二生奇劫；在圓教嚟講，亦講咧一朝就直入。啊，所以呢個圓滿報身佛，何名圓滿報身佛啊？嘿，一旦能除千年暗，一次都能滅萬年矣。比較譬如咧，一旦旦啊，千年嘅暗都可以除嘅。呢、这個石洞呢後，呢、这個黑暗啊，一千年啊，一萬年啊，都未曾有人破，點解真旦就破啫嘛？一旦旦就破咗千年嘅暗。千年嘅啱咧，係咪我哋都未曾見咧？但係千年個萬年個冰咧，我哋見。我哋跑到五台山前五台啊，哇！有個山下嗰個叫得冰啊，我啲和尚講萬年冰啊，隨不知北風咪吹落去，一萬年咧，嗰個下咧都係有冰嘅，任你太陽幾熱咧，都還係冰。嗰啲風吹噶嘛，咪萬年都係冰咯。啊，呢、这個冰咧，一萬年咧都未曾融。 所以这个的蔓延病呢，不免啦，蔓延得啱咩？哦，一旦能除蔓延啱，一自然能灭蔓延疑。我哋嗰个疑似啊，唔知一蔓延咯。我哋梗有疑似嘅做人呢，如果有智慧，个个都做得菩萨啦。啊，我看都系有智慧嘅。蔓延的疑啊，一个智慧就能破，唔需要多，一个智慧就能破。蔓延都系悭啊，一个智慧就能破。蔓延呢个疑啊，一个智慧就能破。所以马祖圣王，一个老人咧唔走。马祖话：点解你唔走？八姐，点解你唔走啊？我唔系人咧。哦，你唔系人系乜嘢？我是狐狸的，狐狸化的人来听话，这个就化了。那你有什么事求？我加入佛的时候，我是在这个大红山的，做个堂后和尚，堂后和尚大和尚，做个堂后和尚。有一个学人问我，我大修行人都还落夜人可以没有，我答佛不落。打咗兩個字，不但對方嘅人不能錯疑，連我自己都疑不，一疑都未疑。哦，疑咗幾耐啊？疑咗五百世做狐狸啊！疑心唔破嘛，啊，切莫疑啊！疑到做狐狸啊！啊，呢、這個疑心咧就定我做狐狸，狐狸就再疑嘅。狐狸过河啊，向得下边水响，佢就唔敢过去，又想过又唔敢过，咁咪缩缩，又震又会，佢就系疑噶嘛。狐狸啊，再疑，今日咧五百世啊，做咗狐狸，咁啊叫佢疑咗五百世，就系、是、大修行人不落人果，不落人果冇人果，冇人果咪败晒。一个落人果咧，啊，我咪不能了生死。啊，两下都难，落人果咯，咁咪落人果啊！啊，生死嘅唔了啊，不落人果咯，不扶人果更大嘅，所以佢哋疑起嚟，都唔知点样能够答得对。大修行人烦恼人果嘢无，点样答得佢对？今日咧，佢哋疑起嚟，做咗五百世狐狸，哎，八丈禅师啊，好啦，你嚟问我啦，哦。咁樣咧，呢個老人咧，請你堂後和尚，大修行人還落人果也無，不昧人果，不昧咧，就又保持人果，又唔會落呢個生死啊！不昧啊，共不落佛唔同嘅，人果分啦，明唔明？不昧呢個人果，疑是因啊疑是果，善因啊善果，惡因啊惡果。有因就有果，無因就無果，誤因就誤果。好啦，生死就你呢個因係誤，你個果咪誤咯。誤因誤果，生死咪了咯。善因善果，你咪就做人騙咯。惡因惡果，咪入三惡道咯。有因有果，咪受行咯。啊，無因無果，你就唔受啦。係咪啊？就答住你個不昧因果。呢個攞人夾馬成嘅。那個疑心就破了，五百世狐狸精那個疑心，一兩個字就破了，豈不是一字難滅萬年疑。又是這個韓丹去西天去問佛，我為什麼這麼窮的問佛，那就走到這個海了，就過海了，沒辦法過，不如你移就到他過海啊，我冇同你過海啊！但係我而家做禮儀啊，受咗五百世，點解都唔做龍？佢哋代我問都問曬邊咧？呢個邯郸啊，就代佢問。曬邊話啊？考你考個粒子啊，未曾寫，咩？個粒子啊，愛惜唔寫。有個粒子咧，有字不能寫，保釋。所以我等翻嚟話啊，你嗰粒字啊，你想寫，你寫啲嚟做咩？哦，咁好啦，我寫咗送俾你。咁咪呢個李二姐嗰粒字啊，吐出嚟送俾佢。哦，佢能夠再難寫難寫。 佢就呢條龍，不過你而家就化嚟喎。所以出家人就再難捨就難捨啊嘛，再難割就難割啊，係咪啊？所以出家咧大丈夫事喎，再難割就難割，再難捨就捨一捨。我哋係自己的煩惱，邊個煩惱重咧就向邊個煩惱下手，割嘅割，捨嘅捨，大煩惱都捨咗啦，嗰啲輕煩惱個個都效仿，一下子就除咗啦。哎，人多數真係，不過重煩惱唔肯捨，捨嗰啲輕煩惱。哦，大煩惱唔捨，小煩惱捨咗，咁咪哦，大煩惱會生小煩惱嘛。啊，大煩惱嘅滅啦，嗰啲小煩惱咪用根實嚟控咯。所以難割要割嘅割，難捨要捨嘅捨。哎，從嗰個地方下手嘛。即係修行人從邊個地方下手啊？我哋時常話咧，你睇下邊個係我啊？就從我嗰時下手，次次都最用我，向呢個我下手，你向呢個我下手咧，只不過我打破咗佢咧，變咗冇我，你正錯過嘛？啊，我你唔下手，其餘嘅我喊，我冇事，我放生，我乜我物，哦，呢個我始終都運作。咁樣嘅，你只能夠得人見嘅嗰個啫。你唔破咗呢個我執，唔破咗呢個我見，點能教正須何寬光啊？須何寬光就不有色性向未觸不啊，冇我㗎嘛。有我就肯定入，啊無我佢就唔入嘛。所以咧，一次難破萬年易。你趁近呢個大善知識咧，佢哋有呢個手品。將你一萬年的儀咧，佢都除咗佢。一支能破萬年儀，莫説向前，以歌不可得。哦，萬年的儀啊，我破咗啦，以後唔會再起儀啊！上知都無儀，但我萬年嗰個儀次所做嘅罪啊，點啊？萬年嗰個儀式啊，過去嗰面三父三母啊，後晚大便啊，尾放三寶喎、啊，啊，當然啦，焚燒黑廟喎，破壞佛像，係咯，嗰陣點啊？莫視向前咧、啊，向前嗰事你唔需要思量，已過就不可得啊！過去嘅事啊，已知呢個儀式心，呢、這個儀式心一滅。過去所做的罪啊，無所依止，冇得依止，空曬，係嘛？愛不可得，你不必去思量啊！你一思你有疑，一有疑，過去個罪就唔滅。你唔思都無疑，過去罪一，過去罪你又過去個心啊，過去個心一滅，過去罪就冇。過去嗰個罪啊，已知過去嗰個心咧、啊。冇理由過去嗰個罪已知現在嗰個心啊！而家我念阿彌陀佛，過去罪能唔能夠已知阿彌陀佛心？我哋就仲敬，過去罪能唔能夠已知仲敬嗰個心咧？我哋就出家，過去罪唔能夠已知出家嗰個心啊！過去罪就已知過去造罪嗰個心，五逆嘅心就造五逆嘅罪，五逆嘅罪就已知五逆嘅心，十惡個心就造十惡嘅罪。十惡個罪就已知十惡個心啊！啊，過去嗰個疑心一滅咯，過去嘅疑心所造嘅罪耶，不可得。所以莫視向前，以果不可得，你不必疑耶，不必思量啊！你一思量一疑耶，那咪個罪。